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，请您欣赏杨少鹏演唱的京剧《文昭关》的选段。 亲上殿，他向我隐藏在后花园，一连七天我的门不敢，夜火沉的暗恋暗无云，好一世上家传满腹的怨恨我相存念呐，我好比爱爱长空眠，我好比永留在前沙滩，我好比鱼儿吞了